陆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地方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张建庭、张维珍演唱的《评弹·秦香莲一折》。评弹艺术家张建庭生于1909年，卒于1984年。张建庭说表老练，顿挫显著，强弱分明，以有劲传神入情见长，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张调唱腔刚劲挺拔，火爆当中见深沉，苍凉当中含激情，所唱的名曲影响极大，流传甚广。著名的弹词演员张维珍生于1933年，卒于1989年。张维珍扮相俊美，台风端庄，说表弹唱都很具有功力，并有一定的创作能力，擅长讲调。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收听张建庭、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 人是美，打开风来啊，包公心呐，为日听西上说，西那的真是美，若锦香里木子念我了，能给忙开一笔。至于呢，分香的这个真是美，一道开封府衙门，西北府家不认错，一礼叫完。此一文，我被王秦国主。你小小开封府，到的哪？你挪我哪？老日说，俺这里的身份，你保证要当我比天错地有了。我被啥什么？他一个女婿，皇帝的妹婿，冯楼公子的爱人，啊，那面孔再难当，龙头哥是有几只开封府印到在哪里？真是美，你眼光里口出来的包子，兵长的紧。包公到这个人光家叫府内，那吩咐身当一方首领出来这平地马市，咚咚咚咚咚咚咚人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哪个门开包拯年打豆豆的公墓中计扫地帮比失败相公下去过，今朝开封府的豆豆了，罗王室里衙有300两相在里，这边府身终于张龙朝和王朝马海又去又到，包拯年扫顶了，单心的一匹披米服，学霸论证这次心心我心 得能复印保证今有金正夫人定乡里比红盘破水高床高地当金驸马陈世美是他抛弃妻子杀妻灭子的之作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问敌对臣夫今是本府人定要生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道命两帮水听的时候包公银行养子是死生让他一道七尘师妹还给你佛护章所以世事在在要紧神不得开下保证了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替上冬日纪念方是欧女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退放日黑那颗酒高欧旅长子兄弟飘飘对大恶塞塞真欧魔一日相调身处丁忙在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宝坐灯照凶牛大外腰勾手千里风四中血的天使卖名标包公的人比起大白人过比但是白公子公正里面天理服侍驸马交人并来王听不听公子公的跟现在包拯扫到公墓中 有 杨伯法臣那是妹牙上堂堂 是他人捐去杨伯法臣是妹牙上堂妹走谁给我你够嘞与自动审视的阿德尔给大岛迷老下喂大人不法城市嘞到 包公一帮真师妹来一颗真师妹忙着我睡个米立好本来大姑是个乖丧事与牛高的位置颗真师妹倒是身体力丁这个真师妹得知当了你牛就对浪下说嘛中午进湖深浪下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了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身体大震带出个包裹那是动都不动口都不开捆都弄弄的老师你都去抓个班了三万我一根鹅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应高了百万了两个帮帮我所以你老可要的包公是用口里杀他个绝佳真是美 包贺祖 两你身板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作 而今我再也飞，那身败的反面的是高阿婆在。当真呐、啊，想想想看风风，不是你我便利之事，你我尚能的见敌灭迹凶顽，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也难活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收费，请有远高见相连当堂告明真 有 将远高见相连带上来 啊，是 风大人君愿高平相立担当，平常来啦。 嗯，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理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谁？嘿，难不凶的，心有破也死，不是风飞难，得别的大米拉响，嘚啵杀的下回。天体大如白山，内部人兵相里看 兵相里 何意 见有陈世美一见到案，你有冤情当你送我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得悟，都以乡里落个罪，社会不足一切的一苦闷，估计沈师妹立了那大米了来，后里要种鸭子，沈就叫娃子的心下哪点很容，恨不得跟那些大里拼命的，我当年就已经是夫妻人，你活得么是刚刚把生的见你娘是一个至于夫妻，不然我两个为后不是老后丫娘在家吃门，你是老后不吃的没你，你到自家亲杀女子弄在家杀，那个娘子人哦，这样的给他们心里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睁眼睛看他，告诉你是哪个男人。现在听起动静规则，遇上冤枉的，尽管告，我不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幕府冤。 相遇休得流泪，有愿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呀风月一双。 嘿， 苹果 观众。他是家贼很心傻，很心傻，为呀他吃妹子打屁亮，因为只要一的好心傻，好心傻，娶了帽子你咋样？要那孩子呀真娶了母子的人，他那一位公夫名下去，故而他死人的岁不大多。 老公听我心想一个办说，虽然长子啊已经有，但是今朝当大米百姚的忠心是一笔。晚上真是买了你的大大米，让你当你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心想一个这个饭空是无赖。在真师妹上面空口口隐隐着那啥是人啦，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口啊，抛弃糟糕，你要娘在抚养，你打子女在要杀，那个你个人的气味啦，一点点不啦，望空多十年我告为天子门生长牛的你心想你 是你 本父应与你张西臣愿你顺共一旁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二阔天难得，俺听见。陈世美看个人光，心里好。再听见，阿伟大不听。你顶顶要你后头一头事情，啥个后头？我怕后期去杀他一刀母子的。我个张子清到姑息外分龙村上。但这个后期难死，那你来晓得。哦，后期死高死了啥的？为啥你识字之后，后期都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死人都进了三骨头。陈世美想想，我该死，托人托到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家后继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丁乡里问个，嘿，阿想知道吃啥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桩事体还要苦，啊，带丁乡里口口，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讲的啥？古人啊，我当你是夫妻，当你夫妻，啊。恩深义重，你扣了一双儿女米郎，那你当来的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的？你为于我这个男人，于我这个男人，你就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吗？啊？为受夫妻之情，我要扣了儿女米了，这一张来搞得了吧？这干一口，听竹山雨开，黄风的扬着，两步不收刀，再多夫人心。那是你死高了，屈指不说出来。心里想怎么好？现在保证了门里上，你安听去，我你都也不是聋吧？哪有这么听去？听去的。听见了， 当里木高，哼，大批人，本宫仗义失言，向你死狗奉母，他冒人问情，本宫又要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宫长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何度安平，卷变得红来？那开封府何度安平凭啥呢？包公晓得，朕师妹张志来交往，都为你枉在玉帝。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你一点点不有色的，还是你枉在。本府因吞顿安民，修兵深圳的府镇。大批镇既然立志，特都安心修兵深圳府镇。我请问你，乡里马人官亲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便走来，那凭啥呢？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家的，那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在与你当面这对，难道不是真句？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脉六针到达佛阵？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大名了呢？包公就你的那句闲话，真是有个哎！啊，红光金举的东京比量一千多米了。一哪个你敢穿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一道来了。那句闲话还是蛮闷骚的。啊，你上牛说的这个中闲话，金举刀子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当作证，这个愚昧人啊不能得当作证。好吧，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当作证，我与真正此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老公听见证据没好，陈师妹，我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招王。好，本府因普渡安平贴阵的事，但一去不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呢？这个证据再拿不得，两面拿拿不得。啊！老人大林车盲正当面火的，你看那啪多的好啊！哎呦，真师妹中当面耍耍了不耍耍，我问你耍个样子？当子上当子多来张龙门洞，听你不知耍吗？现在一口。呵呵，风信啊，哪能对我去请了去？等到风信了起来，我心底抽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真日走死。三人真是没口气的两个死死高的死中年人，一口个逼近年人。啊，讲讲虚夸的个风信是我晓得。啊，哎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得水，阴风上面个太对了。但是呢，乡里爱妻丈夫， 我要死矿子，爱天葬死，爱了少个老头子。啊？啊，是的呀。真是美，都是苦杀死个封信，个心我的别，逼得我心跳。不是爱，今晚我的发火，根本是真杀我，真兵人。让我总之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娘里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是下封信，但是我下好个封信分发出去，我个封信下好之际，我原来是想到的，我想索性让我第十下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仔，我以为要靠我。我个封信拿上去撕了，里向一村里个棉袄个袋袋里，这么奇怪，我个封信没分发去，啊，此事怎会落在乡里去？这封信哪会得落到人家里去？今朝拿到刚刚来不及了，今朝拿到大米郎来不及了。哎呀，真是没一想想，怀疑我个鸡米二了，我哪里会有衣裳我来？我原来搭张三娘商量，张三娘。小子农历不我做过几套新衣裳，因为我这个辰光自家过上无事，来个派人身上行李才必定我抓得顶皮脚。那么我小子农历走上里向我去，我在哪里头让我去，我在接了。我外出之后来个点旧衣裳，我是做不了店里的老板张三样，晓得我房地付出来。那么我拿出个铺棉花毯，统统来作笔。我说你马特子吧，马下来的农民们随手在房弄的，大概张三样叫分毛的。俺爱点人，下里人男人人到东京来么住了个在店里，从刚起个张，什么张三样拿我的铺衣裳才去不让，要死一个，要死一个嘞！俺爱点不离个铺棉啊，袋袋里下去摸着人家封头面心。我搿副辰光去乡里做啥做事啦？而且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把了当米了，我有两只公鸡，一句人得听，有两只公鸡，我搿封信一挪挪到当米了，老卢说，毕竟人得听听上话。真居落他人，我遇了这风景，心真得分明，真是难。当日做日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家事大，你不送我一生不落的美。就你的帮助啊帮助，那封信落了让不我口口了，我就抢不着个口，现在信落了我睡，那么努力。 环臂，真凭实据，弄得抽一个头头，忙主人吃的没法铺开我肚皮，哎，真夸娘当心机，啪一刀倒是，抖一抖像汤豆子，还一个忙真主人，脸疼。 下一口就要这个了，也自夸这里坏没证据，那哪办法你就这样的？大家放心，沈师妹她大拿坏没病症，这里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哼， 沈师妹，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撕毁证据，为大了的，老实对你讲。本夫人早已料到鬼胎，喏，你得亲笔书信来人去。 刚刚奉行该大人之过的话去， 现在该大人之过的取出来，你乱看， 你看这封信真在时候， 真师妹天地是有封亲笔信为难。拿出来， 刚没刚得不是，头面子头头像汤头是干的，汤头熬的为汤，里向为有娘好意哎，这个老子一言也不落，并还用白开始来做狗了，你来干了火龙的子，科技风真的是，可不头面先去抄底子啊，抄底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嘛，痛开。 哎呀，大气弄得狼狈。 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问他。 罗兰，这封亲笔书信要拿上正殿，并当今天的字的观看。这封信嘛，要不往地去。 真是嘛，像我要死垮了，那我弄啊不弄清爽， 哪个道理？ 那么难道说真是嘛？这封信刚刚封差，这封信你不扣扣扣完啊？可能自告不对劲，可能自告不对劲，现在也有封，这来是接到封相得的，是要等这真是嘛的笔迹消，下得一死一死。 哎，爹娘呀，个当时你死口那口得出的，也死口。 现在真是没有时间了，死口。那啥了，我来打米了。 是要聊到打米了，打官司，你心里嘛慌，也是嘛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花，口了了，这不上想，嘴里要紧吵。现在这是他封真的信来了，那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这封信一落落到你心，我讲，不过这一想，不样才是讲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半道，我论他的要有红跟踪杀狼气，就讲。我今朝出事体，才让那丁家的事。那么难得几分散也罢啊，今朝也不走而不许搬到我了，他的要有嘴把周期一口口的人家里大夫告举例哎，不如那么扯腾那大明那么难说心胖个的要讲处处住来努力人家里上次那老子搞的是新车库包的你想你再搞新车包给你耍个大学我被当江湖莫能容纳，但你定注定不到手也做一个男子给你用这大车就那个人怕他两小在一起你想你身上敌人去吧 打呀哪里为都比较狂这个鼻子狂哪来的去压力下一定吃到一起你哪来的来嘚真的大的 捂住一口啪一刀 问题吧一想一 将这个一脚板跳起来，让你智力大概都流血出来，那么你现在一口粉刷刷口，你百万分百起来，来得及夸用尽寸当几脚手掌跳出来踢第一脚，要等你第一脚了方便人分宝贝，你现在第二脚王脚的不用再用寸当不许动再急，这里是那把脚要说出来包公一向来金作狼台风府公道。让风暴身上一包牛大顺兵器的啪小等到保安系统就让发出一顿痛苦到这里就是带来包裹你来你来叫你你等重新他协助了身体这里逼到军人哭了你要各种家不一样啊！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精神大怒，无所言，便夺内地罪状。真是美，听什么呢？有一双的双了一双大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长哎停包裹真是美 你一张名片到江湖西，叫他不要相识。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开。有事就回来静候，告诉呀，那没几个，我他那没几个，我哪里敢打？我现在不是面孔难看了，啊，对，非要夺命吃苦，甘州想我，人，是想的人，啊，真的人，心里想人。您照样年子呢，年子我还特生的，我还这种我哪来不叫不人东西，我自家东西呀，我牛好杀很多啊，照点对牛郎功身令，哎呀，乡里， 我只扣了夫妻钱了，我只扣了两点狗命了。我这样的努力伢这个年我嘞，一切事情收了。过哪年事情要来了？公门儿媳妇要怕后继，再大再过到要你两三个事。不后继娶我，我人家里来三四个的。哼。我以前在金山的人老家，你为要告人告你的。他们说人家里为要你相信那个说了。我最要听那个说，最真是的呀，真是的，我把你这个男人给谁的这事，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谁不大？ 乡里的我，你在听见说，要我刚到之下不履行，人将真是美死，压上杀大文，待审美到此结束。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 不看与他两下把汤的东回本。 同出同送想念念断恋女都分不成贤弟在世，他说对牛弹琴，他那阿里那鸳鸯大比月圆。真是一扎跌不起呀的顶端他说是家把我个小和尚 里唱青山。曾记得这次 天书抓五香包抓丁去阴天书抓五花抓本难切子，来了，母亲。你回来了，儿啊，儿啊，阴太叔他不能来，他不来吗？ 儿呀，你要多保重，这是应该。出家，再过两天应该要出家了。孩儿啊，